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在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进行收听，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并且可以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回听往期节目，和我一起走进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还能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人机之恋真的存在吗？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先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智能新鲜听， 9月2号到9月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今年服贸会聚焦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设置了8个专题，包括健康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及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其中这很多方面都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不少市民也都在关心如何购票。服贸会组委会也介绍了，从8月21号开始，观众就可以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服贸会的门票。专业观众日的开放时间是9月3号到4号的9点到17点，票价20元；公众开放日开放时间是9月5号到7号的9点到17点，门票免费，所有参观都采取实名制预约。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在参观展会的同时啊，也要注意个人的自身健康防护。那么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精彩看点和体验呢？接下来就向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建筑专题。作为服贸会的8个专题展之一，工程咨询和建筑服务专题呢，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正式开展。各项活动以智慧制造、绿色发展为主题，聚焦工程咨询、智能建造、绿色建筑等行业热点和发展趋势，展示建筑行业在探索研究建筑业工程咨询技术与模式、新型建造技术和智能装备等科技创新发展和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助力实现建筑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和成果。展区现场将设置开放式互动体验区，参观者可以在会场亲身体验建筑机器人、扩展现实可穿戴装置，并配合光影互动等数字手段，去一探超级工程的建造秘密。再来看一下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的数字服务专区，不光提供数字服务，还要拉动数字贸易，这也成为了国内科技类企业的共识。在今年的服贸会上，百度、联想、广联达、中科大洋等一批中关村软件园企业将在服贸会期间集中亮相，充分展示无人驾驶、智慧交通、建筑数字化、新视听等北京数字服务与数字贸易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作为今年服贸会的8大专题之一，9月3号到7号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区举办。主要包含6大主题内容，分别是疫情防控、医疗服务、科技创新、传统医药和老年健康以及国际医疗。其中亮点也是有很多的，比如将展示远程诊疗、机器人手术等多项尖端医疗技术，还有新冠病毒中和抗体检测试剂、中国生物首个重组新冠病毒疫苗等抗疫利器，这些都将在服贸会上亮相。最后再来向大家介绍一下金融专题。金融专题呢，也将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时间同样是9月3号到7号。目前共有143家国际国内金融组织、金融机构、企业参加这个专题的展览展示活动，包括两区建设新实践、数字人民币等金融服务成果将一同亮相，多维度展示北京金融业的发展硕果。 当然了，我们相信在今年的服贸会上还会有很多的新技术新成果的出现，期待着和大家的相遇。欢迎大家到时候在做好健康自身防护的同时呢，到现场去看一看，也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各档节目，也都会持续的给大家带来关于服贸会的最新的相关消息。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一个能在你的心灵支离破碎的时候给予你阳光的人，却不一定是真人，他是 AI， 你能接受吗？一个24小时在线的完美恋人，其实只是一段数据，你能接受吗？今天智能时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恋人，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人机之恋真的存在吗？在豆瓣上有这样一个小组叫人机之恋，9000名年轻人正在和 AI 谈恋爱。曾经呢，情感只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而如今人工智能科技让人机之恋成为了可能。而且现在网上还有专门来自己 DIY 聊天机器人的一种软件，通过这款软件，很多人就可以自己来制造出一个模拟的男女朋友来陪自己聊天。和 AI 聊天， AI 谈恋爱，满足的是人们的哪种心理需求呢？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进步的同时，对我们的情感状态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理解它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请到了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机之恋这个话题。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采访过一个年轻人啊，就是他对和机器人谈恋爱这事儿是什么感受啊、他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异性机器人和我过一辈子，我是不会拒绝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机器人往往需要的只是电，是吧？就是他需要的东西比较少，但是他能给你的东西呢却比较多。我说你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机器人无所不知啊，他是知识最渊博的，应该是准人类，他不是人类啊，因为他可以搜索到各行各业的知识。所以如果你是个智性恋的人啊，你是对智商对这个知识特别感兴趣，当然人工智能离这个真正的智能还有段距离，那你可能就能从对话当中，哎，觉得能收获很多很多的知识。我说除了这个知识以外，那你感情层面你怎么获得满足呢？他说这个人工智能肯定是配合我的节奏跟我说话呀。其实这点特别触动我，我就在想，我周围一些单身的朋友们，他们不是拒绝爱情，他们是在等待自己理想中的感情，但这个理想和现实啊，它一定是存在某种差距的。特别是如果我们仔细深究，我理想中的爱情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发出的，就是说我觉得什么样的爱情是完美的，是好的。但是这个事儿一旦是由自我中心发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够配合你的人，愿意配合你的人，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比如说有一些单身的朋友哈，他心目中有一个完美恋人，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找到这样的完美恋人好像真的是很难，但是虚拟的就一定会是他完美的恋人吗？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打一个问号的。我觉得可能他只是能满足一开始你对他的想象，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并不会带给你更多的新鲜或者刺激。可能你都有那种心理需求，是我希望他来跟我闹闹分手啊，或者是对我提出质疑。但是虚拟恋人他可能就完全是顺从你的。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啊，我觉得它的设计的中心呢都是服务人类的。如果是商业的这个人工智能产品，那更是有这个讨好的嫌疑，因为它得让顾客满意，是吧？特别是收费类的产品或者应用，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它会极力的让你感觉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段真正完美的爱情一定是不那么完美的，这个不那么完美就是包含你刚才讲到的有争吵，有痛苦，有错误。因为太完美，第一个不真实，第二个呢，如果这个人工智能永远让你开心，你可能就觉得这个爱情中少了别的佐料。就像如果一个人能通过一个机器实现全天候的幸福，可能很多人也不会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痛苦，你怎么知道你身处幸福呢？因为没有对比，对吧？还有我们都会知道，这个自然界真实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只有好天气，所以如果要想真实的话就要不完美一点点。但这个不完美在哪方面不完美呢？这实际上对人工智能绝对是个巨大的挑战。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说啊，人工智能它之所以能吸引人，还有一些所谓接近完美的优点。第一个呢，就是爱情的起止是由你来决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感情当中最痛苦的就是失控。我喜欢他，他没那么喜欢我。他想跟我分手，我还没想分手。但人工智能这东西呢，有点像一种养成系的游戏啊。他是一开始不了解你，到慢慢你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在收集数据，慢慢建立了你的一个模型，然后再跟这个模型谈恋爱。当然你也是跟一个数据模型在谈恋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就会日久生情，因为是你养成了这个所谓的爱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他是按照你的节奏，所以你不想谈了，你关闭这个软体，或者说你不再使用就可以了。所以这又满足了我们自我中心，就是这个爱情的节奏啊，是以我来作为掌控者的。那我们都知道，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争夺战就是控制权的争夺战，是你听我的，是我听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作为一个商业产品的话呢，它就充分满足了你要听我的。那这里面还涉及到一点呢，就是无穷无尽的耐心。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大家都特别忙，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对吧？也许你和你真实世界的爱人的时间呢是交错的，就是你有空的时候他没空，他有空的时候你没空。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比如在地铁上，你就觉得慢慢的这个上下班的路途想找爱人聊会儿天，结果他在加班正在开会，那怎么办呢？拿起你的手机哈，找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对话对象，他可以随时回应你，有无穷无尽的耐心。你把这一天的吐槽琐碎都跟他说，他也不会心烦，愿意把时间给你，愿意把耐心给你。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已经是爱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了。而人工智能在这方面似乎资源是没有上限的。 只要给他充上电，只要他的资源库足够的强大，他就永远能满足你随时随地的心理需求。 刚才说了这个心理需求，我就想到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对外展示的公众面，还有一些私人面。有的时候在爱情当中啊，我们也不太允许展现自己内心很多隐秘的角落，因为有时你会想对方会怎么看我，或者你没有这个心理安全感。但是在人工智能的恋爱对象或者谈话对象面前，有些人更敢于去表露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不会评判你。我们都知道，跟人的对话，特别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爱人的一个对话，你获得的感觉就是完全被接纳了。无论你心底什么隐秘黑暗的角落，他都不会因为这个认为你是个坏人或者另眼相看。那人工智能他不会评判你，他充分的接纳你，这就让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心理安全感。当然呢，我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心理安全感永远是相对的，因为这个人工智能，你的数据还是在对方的服务器上啊。当你认为你在和一个美女和帅哥聊天的时候，其实你聊天的对象是背后几个大胡子的中年工程师。有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幻觉，我觉得这个人越来越像真的存在了，因为我们相处了足够多的时间，人会投情投射自己的感情哈，移情到这个人工智能形象身上，但它毕竟是虚拟的， 而且有可能会暴露你自己的个人隐私的很大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最珍贵的可能就是我们内心当中那些不愿意被人所知的小秘密，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记忆。但是如果你敞开心扉，在一个虚拟的环境当中，对一个虚拟的人物完全的敞开，而且我们现在是一个数据的时代，那有可能就是你完全把自己暴露在一个非常公众的平台上了。 对，但是因为呢，你是拿着自己的移动终端，用着自己的账户登录，所以你会有一种错觉，你觉得很安全，因为周围也没有人。目前你拿密码登录，拿指纹生物标记识别，也没有人能够窃取你的数据。但是要实现这种互动的前提，就是你要把你的数据传到服务器中，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现在有没有人盗取你的数据，但你的数据永远要通过信息传递到别人的服务器上。 一个能在你的心灵支离破碎的时候给予你阳光的人，却不一定是真人，他是 AI， 你能接受吗？一个24小时在线的完美恋人，其实只是一段数据，你能接受吗？今天智能时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恋人，你真的准备好了吗？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技术的保证是前提，但是现在在这种社会环境当中，大家需要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对象呢？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人呢活在一个两难当中啊，一方面是希望自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独立， 但同时又希望拥有高质量的情感关系。其实独立和情感关系，我们虽然说一个独立的人才能进入一段真正自在的情感关系，但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对冲。比如说你希望在生活当中你的生活节奏不要被打乱，你的热情爱好能够继续从事，你的工作职业发展能够被尊重，但是真正的亲密关系一定是有妥协的，一定是有某种程度的牺牲的。所以现在的这种虚拟的关系啊，它让你的妥协和牺牲变少了，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变轻了。在现实中的关系往往它会有责任，它会需要你承担一些带引号的负担，而在这样虚拟关系当中你就变得轻盈了。我记得有本书呢，就叫轻文明。实际上现代人希望自己周围一切都是轻的，身体是轻的，对吧？生活是轻松愉快的，爱情可能也是轻松愉快的。那鉴于现在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得到最大的保全，那在关系当中我们就需要找一个配合我们的，或者说更符合我们理想的，那可能虚拟的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聊天或者恋爱对象，相对来说真实的对象一定的优势。 在和虚拟的男友或者女友进行这个聊天交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会爱上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人呢？ 这其实就是涉及到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问题。有人就说他就是一个软件，它就是一个数据模型，它就是一个算法，我怎么会爱上它呢？但是有的人对爱情的定义可以是身体没那么重要，就像有一个编剧说的，人生最可贵的不是遇到爱情，而是遇到懂得或者理解，对吧？有人觉得有一个人能够深入自己内心的隐秘角落，和自己深度的共情，能够充分的理解自己，关怀自己，记住自己一切琐碎的细节，他会觉得这就是最触动他的爱情中的要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极有可能对这个虚拟角色投入了很多的感情。那我想再说回到现实世界的感情啊，我们都会觉得，哎，你看我爱的是个真实的人，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恋爱的时候你对他有那么多好感，但是进入婚姻很多好感就破除了呢？我们以为我们爱的是个真实的人，其实啊，往往我们大脑也建构了一个模型。我们建构的模型是基于我在恋爱中收集的关于配偶的数据，但实际进入婚姻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收集的很多数据是片面的，你的模型也是不精确的。你以前爱的是你自己投射的模型，可是进入婚姻你会发现，对，原来真相。所以你说，如果我们说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爱的是不是自己头脑中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形象呢？ 对，所有很多人在结婚之后可能会经常就说，你在恋爱的时候你就不这样，你曾经是怎么怎样怎么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讨论虚拟和现实的时候，大家会很震惊，说：“哎呀，你怎么会爱上虚拟网络中的人，爱上一个算法？”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人类，我们做人工智能就要研究脑，一切的发生都是在大脑内进行的。我们以为是用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的，不是。其实，在这个颅骨内黑暗的房间中，这个大脑它根据外界的刺激建构了整个世界。所以说到这儿来说，那我们认为的网络的虚拟和真正的现实之间有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方向。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在脑海当中也会想象出、虚构出一段关系或者是一个场景，然后让自己来，甚至可以说是麻痹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去相信它。 对，你说这儿提醒我了，就是大家养小朋友啊，养孩子就会知道，这个孩子在某个生命阶段，如果他很孤单，他会造一个小伙伴。他会跟那个小伙伴玩，跟那个小伙伴对话。他会把这小伙伴，如果旁边有一个布偶，他可能会投射到这个布偶上，这布偶就成了那个实际上和他在一起的朋友，他就把那布偶到哪儿都带着，形成一种非常深刻的依恋关系。你要是把那个布偶弄丢了，他就是那种真的是非常痛苦啊，非常让人心碎的嚎哭，你就能听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很多对象当中，当没有人可以去爱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可以在头脑中创造一个可以去爱和对话的人， 虚拟恋人就能满足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心理需求。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心理专家说的非常好啊，他就是说，如果你在一段关系当中，这段关系总是让你开心和幸福，让你感到安全的话，你要想想这对你的现实生活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在网络今天大家经常说一个词叫信息茧房，就是你总听到的信息是和你同样的信息，那结果你就会可能变成井底之蛙，你就会觉得你掌握的信息就是真理，而我们现在和对你就会觉得，哎，我理想关系就这样，人工智能也满足我了，所以我在人类身上也要复制这种关系，否则你就不是我期待中的感情。可是人是怎么成长的啊？先得认知现实，对吧？这个虚拟的东西和现实之间虽然有交叠，但还是有差别的，现实当中有不完美。那如果你不能接受现实中的不完美，你可能也就不能从不完美中成长。 就像有人说那句话，就不经历几次失败的感情，怎么知道什么叫爱？又如何学会怎么去爱呢？对不对？ 嗯。 所以，当你去逃避那些痛苦啊、不完美的时候，你可能在离真正获得幸福的这个能力啊，反而越来越远了。所以，也就是享受这种服务的同时，能不能保持这个觉察，还是有一天我们都逃到这个某种像安慰剂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关系当中。 嗯，对，我们经常会说技术在引领我们，同时它在某一方面也会反噬我们。就比如说虚拟恋人，它可能会把你培养的你接受不了任何的波澜，就是像一个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保护得很好，但是如果真正的再把你放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波澜和挫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现在选择逃避的一个方式，但真的是不能太迷恋其中。 没错，因为我们还是肉身啊。这边让我想到了，比如说在你人生这个最灰暗的时刻，我觉得可能一个真实的肩膀啊，或者一种真实的人际接触能给你带来的那种感受和满足是人工智能很难替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婴儿出生以后，一个最重要的安抚婴儿的方式就是抚触，对吧？其实他，我就像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没长大一直有皮肤饥渴，因为人和人肌肤的接触是感受爱和关怀啊，在语言没有办法能够达成的时候，一个最直接的反应。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身体接触都是有渴望的，而身体接触对我们的，比如说拥抱啊，对我们大脑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是一次皮肤接触，它会影响我们大脑中一些递质的释放，于是让我们感受到愉悦。所以当我们把这一部分剥离出去的时候，貌似啊变轻了，但其实可能也真的变轻了，轻的我是感受层面也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感受到这种关怀。但是倒过来就说呢，就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代价，对吧？真实的关系需要付出很多，但是在付出的同时我们也会得到。那如果我们总是想取巧啊，用较少付出换来较多的东西，时间久了可能就有点像小时候啊家里人经常嘱咐的我的一句话，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技术的态度是一样的，技术很高级，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发展，他们也在能够满足我们一些最重要的情感部分的需求，但是我们可能在追求它的这个先进的同时就被其中的一些东西给忽略掉了。我们人最重要的情感的部分，还有这个人和人交往当中珍贵的部分，如果都是一种快餐式的在消费的话，你可能就很难体会到那种最终极的最高级的一种快乐和一种享受了。 因为那也是我们人之初哈，来源的地方就来源于亲密关系啊，不管是我们父母他们之间亲密关系，还是我们和自己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些东西都有深刻的生物印记。所以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些东西啊，貌似就说了你自由，你可以随时跟他聊天，但同时你也会失去一些真正的可能对你的生命重要的可以滋养你的身心甚至是灵魂的东西。 虚拟伴侣呢，它可以当做一种游戏，可以当做某一个时间段你非常想要抚慰自己心灵的一个特别的存在，但如果真的过分依恋的话，失去掉的可能是比你得到的要更多更多。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说，就是现在技术总在发展，其实我觉得对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技术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产品，但我对人工智能的算法很多技术我觉得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特别是当机器学习的方式和人类不一样的时候，机器学会了你可能看见它是怎么运算的你也不会理解，因为它不是用人脑的这种神经网络的连接。我就在想，现在大家离技术的门槛其实越来越远，使用门槛变低，但是理解的门槛变高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新技术就意味着好，新技术就代表着新的风口，但我总想回到人之初，就是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技术如果没有价值观的加持，它将走向哪里，对吧？人工智能现在也是就像克隆技术一样，都是大家非常热议的，就是我们需要技术为人类干什么。如果要是我们没有这点觉察和警醒的话，那其实可能慢慢的就像你说的，凡事我们就成了技术的奴隶。 我们现在接受着这些新技术不断的快速的发展，但是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能被它裹挟，被它带着走。特别是作为每一个使用这些技术的使用者来说，我们应该慢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在这个技术当中，技术革命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又应该怎样的去正确的对待它和对待自己，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和情感的话题，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思考很多。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思考的开端。我是静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了解最新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啦。 是真